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请您欣赏这部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圣基艺术学校共同创作的大型儿童话剧《山娃子》。清泉村是北方山区的一个普通的村庄，贫困使这里的孩子们难以求学。热心希望工程的女大学生肖英，为了寻找当年捐助过的孩子，利用自己的实习时间，怀着满腔热情和好奇心，只身来到了这里。他被山区孩子们的真挚朴素所感染，为他们求学的渴望而动情。他毅然在这里当起了一名山村教师。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见到了山村的贫困迷信，孩子们为上学付出的辛劳，牛蛋上山砍柴攒学费而丧生狼口，以及小莲子上学又失学的悲剧。他见到了希望工程绿片片为更多的孩子所带来的喜悦和变化。 谁家的孩子啊？ 牛家的。 牛家的。 哎，别动，别动。 女王，你作业呢？ 啥？交作业？ 快说嘞，你作业呢？ 我拿啥交嘞？我咋交啊？哎，那李村长啊，不，李老师，哎，李老师去当村长以后，天天在家伺候他那老婆，哎，多少天了也没来过一次。哼，那王老师还病得下不了炕了，那没老师教咱们，还交啥作业嘞？ 就是，哎，同学们啊，这段时间呢，你们就自己学习吧，自己学习吧。 小梁班长，他能交作业？ 哎，小梁班长，桂枝他没上过学。 燕子，那你的作业呢？ 我？ 快说呀，你作业呢？ 班长，我不会做，咋交嘞？我爹又不让我上学嘞。 为啥？燕子，咱上学多不容易啊！你咋说不上就不上了？那你就不想上学了？ 想，咋不想嘞？可我爹说，又没老师教，上也是瞎上，还得花钱。 李老师不是说了吗？过几天就会给咱来上课的。 哎，过几天，过几天，到底是过几天嘞？哼，哎，都快过20天了吧？哼，都是骗人的。 就是的，那你说，李老师能不当村长？来给我们上课吗？ 哎，对，还有那王老师，都花了那么多钱治病也不好，他能回来教我们吗？ 就是嘞。 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得交作业呀。你们不交作业，我咋向李老师交代呀？ 可梅老师，作业不做咋交嘞？ 小梁班长，小梁班长， 哎，左， 给你我的作业。 左。这题咋做的？ 这个，哎，走啊，你过来，我跟你说个悄悄话，你过来。 啥？ 哎呦，哦，起来晚了，起来晚了，你给我坐住了，老师。哎呦，哎， 你打， 你欺负我，我让我爹去。 你爹也不是老师了，我不怕他。 可我爹是村长，管得更多嘞，连老师都能管。 你一提这个我就来气，你想让你当村长，当村长，当村长，让你当村长，让你当村 长。不打，你凭啥打狗啊？ 哼，不打打打谁？谁让咱爹去当村长，搞得学校没了老师， 关我啥事儿？ 关你啥事儿？你当然能交作业了，你有你爹教你，我们大人谁教？ 就是 作业不会做，咋教？ 咋教？ 你说， 你说， 我 张杰。 给你，拿着作业。 哎，让我看。哎，傻哥，你过来。 啊， 哎，傻哥，2×3=几啊？ 8呀。 2×16。 嗯， 你骗子，是8。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二三得四，一三得三，二三得几？ 得八。 这绿片片可是希望工程给山区孩子们带来的希望，也是连接爱与被爱的一座桥梁。 是村长给的。 你爹给的？ 那村长咋说？村长说别急，这绿片片给你要了1年多才要的，不容易，让你好好学习，还说是城里的一个叔叔给的钱。小林，你帮我念念行吗？真的是给我的吗？ 希望工程资助。 塔、山坡公社、沟坎大队、清泉村小队。姓名：王桂芝，女，15岁。同学们，从今以后，我们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姐，你咋了？姐，你咋了？这些兵是你的，是你的呀，姐，你能上学了？姐，你能上学了？姐， 桂枝， 可是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啊。 你咋来了？ 你姐来了 我姐在家呢，是我姐让我来的，我说了我不来。 我知道那绿片片不是给我的，是我姐硬让着我来的。 什么绿片片呀？老师，就是希望工程资助卡。 老师，我这就去见我姐。 回来。 老师，能让我在这儿看看吗？ 当然能了，来，进来吧。 老师，我去叫我姐，我真的去叫我姐。 你听我说，你回去告诉你姐，就说肖老师同意你们两个一块儿来上课啊。你放心吧，学杂费的事儿，肖老师替你想办法啊。 那我这就去回去叫我姐。 去吧， 老师，是真的， 是真的。 哎， 姐， 快去，姐， 快点， 老师，那我咋办呢？哪有 孩子？ 哎，老师，那是他儿子。 这位同学，你多大了？ 我十七。 十七你就？ 老师，我的娃乖着嘞，他不哭。 可是你带着孩子，我们怎么上课呀？老师，要不你先让傻哥把娃送回去，再让他来上课，行吗？ 行吗？ 老师，傻哥可想上学了。 是的， 可想了。那当然好了，可是这孩子他有…… 哎，傻哥，你要把娃送回去，你婆姨肯定不能让来上课了。 是的，我婆姨说了，走，来了新老师叫我上学呗。 真的？ 傻哥，你婆姨肯定又骗你了。 哎，不怕，我帮他干活，我使劲干活，我就帮他洗衣服，他就能答应了。 真的？ 那老师，我把娃送回去，你就让我来上课了啊。 那当然行了。傻哥，快去 了。哎，那说好了，老师，那娘子就让我上学了，我上了学还得教我娃子嘞。 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吧。 那我马上就回来啊。 快去 嘞！我娘子就让我上学了啊！ 快去！哎，这位同学，你又怎么了？ 我也上不成学了。 啥？ 为什么呀？ 老师，燕他爹要给燕子嫁给后山有钱的老汉嘞！ 啊，燕子要嫁人嘞！ 哎， 嫁给那黑老汉，黑黑的。 死犊子！你瞎胡说！ 哎呀！ 别打了，都回到座位上去。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艳艳。 周艳艳呀？哎，怎么了？ 头？ 怎么弄成这样的？ 啊？我？ 老师，你没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们没有老师，燕子他家又没有钱。他爹就要让他嫁给后山有钱老汉，不让他上学嘞。燕子，那你这伤是你爹打的了？ 不是 的。老师，他就是为了赚学杂费，每天背十几趟砖呢，那一堆堆砖可重了，还要背老远老远，他的背才会这样。 一回就能挣三分二厘钱嘞。肖老师，只要我爹不逼我嫁人，我一边放羊一边背砖，我就能替你讲课嘞。 好孩子，那你娘呢？ 我没娘，从小和我爹在一起。我爹说我们家穷，嫁给后山老汉有钱，能吃好的，穿新衣裳，过好日子。可是 我怕嫁人不好，还不如和我的羊在一起嘞。他们可听话，可好玩了，能往草地上一躺。哎，没事儿，羊群 我身边，小羊羔们追来赶去的玩，好像上了天一样。看着羊羔羔躺在妈妈的怀里，我就想，我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 燕子，以后咱俩一块儿上学，我和你一起去放羊。嗯，好孩子，以后啊，你就别去背砖了，学杂费的事儿，肖老师替你想办法。啊， 肖老师，你真好。可是我不能要你的钱，不能。 好孩子，你放心吧，肖老师愿意帮助你。只要你好好学习，你爹逼你嫁人的事，我跟他去说说。 啊，真的，肖老师， 真的。 哎， 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第一节我们上语文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五页。我们来把课文念一遍。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同学们先把课文念一遍，老师把生字写在黑板上。小莲，你起个头。 哎，秋天到了，一二， 秋天到了， 娇英顺手挪开桌上供的一块组牌，想把黑板搬上去。可她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普通的贫困的小山村里，这块牌牌意味着什么。 老师，那是咱村的组牌，不能动的。 为什么呀？老师，听我爷爷说，咱清泉村靠的就是一股泉水才建在这儿的，这个组牌就是保佑泉水长流不息，谁要是动了组牌，全村人都会渴死饿死的。 我奶说，以前有一个婆姨来祠堂上香，不小心把组牌碰到了地上，那年就遭了旱灾，村里饿死了人类，那个婆姨也被赶出了村内。 有这么严重啊？ 老师，是真的， 是真的。 可是黑板放在这儿，我们怎么上课呀？要不然咱们这样吧，上课的时候我们把组牌给拿下来，把黑板给搬上去，让它成为教室。等下了课，我们把组牌给供上去，把黑板再拿下来，让它成为祠堂。那你说怎么样啊？ 行嘞， 真的行啊！ 哎， 那我可拿下来了啊！ 那不是还是动了组牌了吗？ 哎，是嘞， 是嘞。 那大人们要是知道了，不是还得把肖老师赶走嘞？ 嗯，哎，那咱们要是不说，大人们就不知道。大人们要是不知道，那老师不就不会走了吗？ 哎，就是嘞。哎，咱们谁都不说不就行了吗？哎，咱们谁都不说，拉钩，来。 行了 ，那我们都同意了。 可以了， 头可拿下来了啊！ 宇文，没错啊，是这儿啊，宇文。 奶奶，你把柴刀藏哪儿了？快给我，吴队还在山上等着我呢。你， 刘王， 这个死牛王咋还不来呀？ 你要是不来，这么多的柴就让我自己砍，明天还赶啥集，还帮山妞？哼，净吹牛，回去你还不得让人笑死。哼， 别急，咱俩不是商量好的吗？我肯定会去，可我奶奶她不让我去，她说这些日子天旱的厉害，山上的狼没吃的没喝的，哎，她都在往出跑嘞。她还说让我把你从山上叫下来。 啥？ 不过不要紧，我找着柴刀马上就去啊。 那好，我把灯给你挑得高高的，你一上了山就找到我了。 不好，我奶奶快把柴刀压在屁股底下了。这可咋办嘞？ 你别急别急，你跟咱奶好好说说，咱就这么一回，一回就能够了，以后再也不夜里上山砍柴了。 我说了，可他就是不让我去。刘大，我有招了。 刘王，你咋了？ 偷柴刀让我奶奶发现了，把我的屁股给打了。 刘王，你可真够笨的，你看我都砍这么多柴了，你连柴刀还没拿来呢。我以后有了钱，我就要盖一间，我就要盖一间大瓦房的教室，亮亮敞敞的，那窗户是玻璃做的，那桌椅是那样的木头做的，对，我还要给每个老师都盖一间这样的屋子，也是亮亮敞敞的。女王，你想啊，我们要是能坐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随时都能听见山里的 牛啊，羊啊， 对，还有鸟的叫声，那该有多美啊！ 嗨，那没啥呀。我要是有了钱，我就把咱这儿的山通通都买下来，有多少买多少。不许人进，我要把那些狼啊、蛇啊，那些坏东西，通通都打死。我要让那些鸟啊，还有牛啊、羊啊，在山里玩，啥也不用担心。到那时候。刘大，这是狼叫啊，你可要小心呐，要不你赶紧下来吧。 牛娃，不行啊，这么多的柴我自己拿不下去啊，要是拿不下去，两个月才有的鸡也赶不上了，还咋帮山妞啊。 那你不怕吗？ 我怕啥？我有柴刀，还有马灯，还有山妞教的绝招。牛王，你还是赶紧来吧，咱俩快把柴拿下去。 刘大，这下我真有招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去啊。 这还差不多，你快点来，我等你。 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去。 刘大， 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的马灯了。哎， 刘大，刘大， 哎， 刘大， 刘大，刘大。 两个月半滴雨都不下，连山上的草都快干死了，你说咱这点庄稼可怎么活？ 听孩子们说是为了上课才把土牌搁在地上，人家肖老师又不懂咱这规矩，能怪他吗？ 不怪他，怪谁？他一来咱村，这老天爷就旱得不下雨，好好的牛蛋让狼给吃了，他娘就不要疯了，这往后啊还不知道要出啥怪事儿来。 你咋把这些事儿都往肖老师身上扯呢？自从肖老师来，我看咱村的娃们念书啊都像个样子嘞。 你当然这么说，人家给你们家燕子垫了学杂费，吃人家的嘴软肋。 你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给的小钱嘞，顶啥用啊？就不能当饭吃，要按老规矩就得马上把他赶走，省得在咱祖牌前胡求捣乱。 早年间那家媳妇儿碰碎了祖牌，那次大旱可是死了不少人嘞。 老婶婶，你就别再唠叨嘞，村长你倒是说句话嘞。 肖老师那可是上面希望工程派下来的人，再说肖老师来咱村实习不要咱一分钱，除了给几个娃娃垫上学费外，还给王老师掏了300块钱的手术费，人家对咱有恩嘞，咱好意思赶家走嘞？ 啥叫不好意思嘞？全村人渴死饿死你就好意思了？ 自从城里来的这个狐狸精害得傻哥一天到晚往这儿跑，连孩子他都不管嘞，不把他赶走，这日子没法过了。 起来，哭求，谁让你比傻哥大7-8岁嘞？ 金光叔，您老来的正好，您老来给平民这个理儿。 金光叔，您老也来说说来。全村人都听您的话，您给咱拿个决定来。 我呀，活到今年99岁嘞， 经历的事儿啊比你们多，这族牌是万万动不得的，谁要是触犯了老祖宗，那全村人是要遭大灾嘞。依我看呐，这城里来的女娃太不吉利，得马上让她走，把祠堂里的桌椅给我搬出去。 可是咱村穷了，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了，那不在祠堂给娃娃们上课，那以后娃们咋念书了？ 穷，你是村长，这件事儿啊你要给我带个头嘞。 爷爷 奶奶 爷爷 爷爷 是孩子们。 我不在上厕所，我们还要上学。 爹，你是村长，你是老师，你知道肖老师是好老师，他从大城市来咱村教我们，是我们连做梦都梦不见的福气嘞，咱要赶他走嘞。 狗娃，不要多问嘞。 爹，你咋也赶肖老师走？肖老师为了我能上学，特地去咱家。我上学的钱还是肖老师给垫的嘞。你不是说他是好人吗？ 燕子，爹就是听了肖老师的话，才把你的婚事缓一缓。爹知道肖老师是个好老师，可他这回把事儿闹大嘞。 不行，爹，我从小没娘，肖老师就像我娘一样亲我疼我，我不能让他走。 你瞎说啥话嘞？他是老师，能不疼你吗？你再想想，他也疼牛蛋，可牛蛋咋样了？ 大叔，牛蛋是我害死的，要不是我去晚了，他咋也不会 死。娃子，瞎说些啥话嘞？今天要赶肖老师走，那是因为天旱，是依着祖宗的老规矩。 啥规矩？是迷信。 不敢胡说呀。那族牌是有灵性的，谁动了谁倒霉。 哼，我不怕，我啥都不怕，可把祖牌拿下来是我们大家的主意，与肖老师无关。 对，是我们大家的主意，与肖老师无关。 对，那祖牌是我让肖老师放在地上的，要敢就把我赶走吧。 死法子，赌啥嘞？这么多长辈在这儿，哪能轮到你说话？ 狗娃，你爹是一村之长嘞，自然要为全村人考虑，这件事啊还得大人们说了算。 爹，您身体不好，不在家里歇着养病，出来干啥？不能赶肖老师走，我还要上学嘞。 小凤儿呀，爹知道你是好孩子，想上学爹让你上了两年嘞，够用了。人活着主要还是为了过日子，生儿育女， 可没有知识咋能过上好日子？ 瞎说些啥话嘞？人只有干活才能吃饱饭，过好日子嘞。 哎，小份爹说的话有道理嘞。 爹，我上学的钱还是肖老师给的呢，我能上学了您不是挺高兴的吗？可您现在咋又要赶肖老师走？那肖老师要是走了，我还咋念书？ 肖老师的钱我还。 咱家那么穷，拿啥还？ 爹， 你刚念了两天的书，你就教训你爹来？ 爹，以前我上不了学是因为家里穷，可现在有了绿片片，我能上学了。你又要跟肖老师走，那我要这绿片片还有啥用啊？ 这绿片片等王老师病好以后还能用嘞。 娘，我在人家看娃娃不就是为了能上学吗？可能上学的那段日子里没有老师，您和我不是一样盼望着老师来吗？现在肖老师来了，您咋又 娘的好女儿，娘也不想赶肖老师走，可是他犯了祖牌，天旱难容嘞。 你咋说肖老师是狐狸精嘞？他比狐狸精好，他教我们识字来。 你这傻头傻脑的还识字儿，和娃娃们在一起呢，你也不脸红哎。 我脸红？我上学有啥脸红的？我傻，就正因为我傻，我才要上学嘞，将来叫我娃子嘞。 就你这死德行还叫娃子，要不是我瞎了眼嫁给你，你还不打一辈子光棍。 爷爷，我求求你，全村的人都听您的话，你说不敢向老师走，你说嘞， 你说嘞，你说嘞。 孩子们呐，听话啊，你们还小，还不懂事儿嘞。 我们只想念书。 爷爷知道，念书啊，当然是要紧的。 那你让肖老师留下。 留下，留下。 可是人吃饭比念书更要紧嘞。老天爷再不下雨，全村人都吃不上饭，是会饿死人嘞。 老天爷不下雨，谁能管得了？ 谁说嘞？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向老天爷求雨，老天爷是会明白嘞。 爷爷。 女儿啊，爷的好孙女儿，你在这儿瞎捣啥乱呢？那嫁出去的婆姨，就是那泼出去的水嘞，就是那肖老师能留下，你不是也念不成书了吗？ 爷爷，我真的不想嫁人，我哥娶不上婆姨与我有啥关系？ 莲儿啊，你不出嫁，你哥哪来的钱娶婆姨？再说，你看你爹的身子骨，他还能活几年？你哥不娶婆姨，我跟你爹是死不瞑目嘞。为了全村人，我要设法求雨。 爷爷，爷爷，求雨是迷信活动，是骗人的，该下雨的时候自然会下，求是求不来的。 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22岁。 孩子，我比你大77岁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咋敢说我是骗人的？那一个女娃娃家不在自家好好待着，来我们山里干啥？你赶快走吧，我马上要向老天爷求雨。 爷爷，其实我的去留不是问题，关键是庆泉村的孩子们只有念书才有出路啊。 要念书。 孩子，可活命比念书更重要嘞。 对不起乡亲们，我来庆泉村只是想教给孩子们点知识，既然你们认为我给庆泉村带来了灾难，那我现在就走。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牛大，肖老师，肖老师，你不能走。牛大，他就想跟你学习。你不知道，牛大今天天天唠叨，说你心肠好，你帮人，跟你在一起啊，能学好多知识。牛大，你不是牛大，牛大。 Thank you. 呀？你爹咋说嘞？我爹压根就没理我。 啥？ 你是小莲的爷说的话。 那小莲的爷爷咋说嘞？ 哎呀， 你说嘞。 行了， 你说呀。 行了，你有完。李老师他根本没说话。 啥？ 哎，得嘞，看起来他也挺犯难的。听小莲他爷说，这次肖老师走不是听你定的。实在是肖老师实习气到了，他自己要走的。 小莲他爷和李老师都不是好人， 你说谁不是好人？ 我说你爹， 你爹太不是好人了。 我没爹， 小莲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原来小莲是要嫁人嘞。 那燕子嫁人肖老师就管，那小莲嫁人肖老师就不管了。 谁说不管了？昨天肖老师还去他家里，可他爹说啥也不答应，非说小莲不嫁他哥就娶不上婆姨。小莲他爹昨天还呜呜的哭嘞。 他哭出了。 哎，他过来迎亲的队伍进村了。 他还能回来了吗？ 不知道。 哎，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要不再也见不着他了。 哎，走。 也不知道这李老师能不能把山妞给接下来。 牛蛋，肖老师的实习期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回学校报到，等待分配了。肖老师，对不起你们这些山里苦求学习的孩子们。牛蛋，你知道吗？现在同学们学习可用功了，而且进步也很大，他们都很想你，肖老师也很想你。牛蛋，肖老师今天就要走了，我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这个小山村。不过牛大，肖老师向你保证，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的心紧紧和你们在一起。 山多高峻，小路的青烟弥漫间， 爷爷走的时候对我说，春娃还 还应该读书，还应该知道更多的知识。好孩子，只要你想上学，阿姨会继续资助你的。 不，我不能再要你的钱。 你放心吧，这点钱呀，阿姨出得起。只要你好好学习，阿姨一定让你把学上完。 真的？ 真的。我还能上学？我真的还能上学？真的。 我能上学了， 牛蛋儿哥哥。听见了吗？今天我终于见到了肖老师，我能上学了，我又能上学了。而你，牛蛋儿哥哥，这是我从山里采的野花瓣，你闻闻，它香吗？ 把这几个月在青泉村的亲身经历写成论文，告诉所有希望工程的叔叔阿姨们，让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关心我们，让更多的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真的，夏 老师，真的，我保证。 肖英该回学校了，孩子们深情地送他上路，高亢的山歌抒发着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 山坡坡里山高高青，谁叫我们山娃娃把树沟沟里就是王仁兵，这气山山听哟，气山山听，咋就落下个穷光腚？穷光腚。